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二十二集，天竺以东有罗刹鬼国，罗刹恶鬼也，食人血肉，飞天遁地，恐怖可畏。事实上也并非如此，罗刹鬼国中男子黑肤红发，女子相貌绝美，皆是闭眼。尤其是女鬼所化之娇美身躯，闻名鬼界。但为何大唐百鬼为慕名前往修习？还不是因为罗刹国太过阴暗，是鬼们都要倒叹一句邪恶，更别说罗刹婆传不传。不似大唐有阴司管辖，阎王判官秉权，鬼差狱卒行事，罗刹鬼国独立存在，除非接连阴日后的艳阳午时，他们都能行动自如，也因此而不受任何约束。罗刹没有执政当权，没有规矩方圆，只有各个平等的百姓，而国民没有名姓，男子称为罗刹郎，女子称为罗刹女，国风放荡。无论是鬼与鬼之间打斗致死，还是混乱男女关系日日新奇，又或是罗刹夜行吃人心肺，都无人制裁，便只第一条就能劝退慕名前往的小鬼无数。只阿音不听劝阻，一意孤行，在黄沙里扑腾了几百个日日夜夜，也绝未后悔过。庆幸一方神明之下，万鬼讲的都是同一种鬼语，他一团黑烟也能与之交流。罗刹郎身姿挺拔，个个健硕粗犷，是长安子民不能欣赏的俊美，但鬼可以。而罗刹女身形妖娆，不似长安女儿的丰盈温婉，她们个个酥胸翘臀，腰肢细得夸张，到胯部好大的一条曲线，五官也是深深轮廓，下鼻很重，绿眼魅惑。阿音游荡在国内之时，初初看着遍地人形的鬼，震惊之余竟也在盘算着自己要变成什么样的女子。看遍了最热闹的一条街，她发现所有的都不喜欢，因为这不是长安之美。大抵鬼界也有特殊风尚，因而总觉得罗刹鬼国的美人们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可并没有教她选择的权利。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罗刹女愿意教他换形，历经挨家挨户苛求，他还只能在夜里出动，不知无意间窥探过多少春闺情事。那是无望转为绝望的一年，他叩过每一户的门，苦苦哀求，再被咒骂着拒之门外。要庆幸那时还不是人形，不然定要为此流大片眼泪，足以浸湿整个西域沙漠，化尘为泥。最难之时，每每望向天空，依旧是那轮弯月高悬于空中，他不敢再看平地周身，因为一旦低头看不到那满额冷汗的小师傅，一丝不苟的发，认真的神色，还有从小爱皱的眉。灰鹤对月嘶唳，是至痛至极的哀嚎。鸟喙张开，吐出蓝色火焰，在夜半三更闪烁着凄艳的光，久久不散。这亦是阴魔罗鬼的传承，可谓是最特殊之处，再没有别的鬼有如此技巧。且因他生得不凡，寻常的阴魔罗鬼火焰远不如他的硕大明亮，无法相提并论。黑暗中，罗刹婆窥探一切，请灰鹤入家门，愿受唤形技法。这是阿音自从入罗刹以来所见过的最不同的一个罗刹女，白发散乱，红衣凄异，却又是少女之容貌，同意与她做个交易，即以口吐火焰之特意换幻化人身之法。她那残破的屋子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，阿音没猜错的话，里面皆是百鬼的真意之处，有绝美眼球，有至仙玉手，有一本残卷，也不知道自己的蓝色火焰会放在怎样的容器之中。深夜， 罗刹婆抓着灰鹤纤细脖梗按在面镜子前，即便阿音是鬼也觉得那姿势屈辱，可她不敢反抗，她怕她一旦挣扎惹了罗刹婆不快，就不同她交易了。而那镜子许多年后阿音才知是罗刹宝物，名为鬼镜，能照出来每个鬼的最珍贵之处。见着镜子里是一团明艳的蓝色火焰，罗刹婆笑得诡异，放下心来，有即将荣获至宝的变态喜悦。可阿音一点心理准备都没做，也许是她从来都不满足于自己的两种形态，因而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没有任何概念。好疼，她从未想到鬼居然也会觉得疼痛，是千万颗针同时向喉咙最深处钻，浑身的痛觉神经都集中在那一处，他甚至觉得是在被人用钝钝的刀缓慢地切割脖梗，甚至那股怨气有一丝丝的上涌，涌至眼球中。罗刹婆看着灰鹤的豆大眼睛挂满倾城的蓝，仿佛觉得本应全部由自己剥夺的财富被人抠走了那么一小块。疼痛持续了一刻钟左右，罗刹婆手掌控着蓝色火焰放进了玻璃瓶子中，蓝变得不太真实，染上了其他颜色，而前置在虎口处的灰鹤被她无情甩到墙角。阿音疼得好想伸手摸一摸自己脖梗，可她不是人，只能靠在原地嘶哑地叫。她祈求道： 婆婆教我。 即便是说着气音丝丝的鬼语也变得难听至极。阿音在心里安慰自己，是初初取了蓝色火焰而造成的，总归会好。罗刹婆满脸挂着邪笑，手捧着她刚刚获得的宝贝，哪里愿意理会她。后来呢，阿音记不得在罗刹国待了多久，本以为第一年的日日哀求已经足够难挨，他又不得不留下。几年间阿音做过许多恶事，见过无数血腥，有罗刹鬼的血也有自己的，他成了罗刹婆圈养的家奴，是罗刹婆一条最听话的狗，不知是否也算开了先河。后来罗刹国兴起了养奴之风，只要是罗刹婆吩咐的事情阿音一定办到。他远走千里为罗刹婆寻一味古书上见过的药，与招惹了婆婆的高大威猛罗刹狼缠斗几日。那几年身上总是挂着伤，没一块好地方，她俨然好比阴司恶鬼，若是在大唐境内怕是早成了厉鬼。被罗刹婆取蓝色火焰之时疼得彻骨，她没有想过竹寒，却在每一个墨色夜空对月惦念他一定长大了，不再是记忆中的小少年，愈加的高了，可总归高不过罗刹狼，那张圆脸也舒展开了，要不是修行身份，定叫长安女儿魂牵梦绕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演。